中西漫片，影视娱乐，光影不断，尽在首轮影院。主持：影仔。 咁啊，各位听众，翻嚟第二节嘅首轮影院啦。今日我有啲唔系好贵，因为十五分钟一节，因为平时我哋其他节目都含冷半粒钟噶嘛。 半粒钟噶嘛， 系。咁啊唔紧要，嗱，依然系冇播错呢一个嘅 jingle 噶，呢个系首轮影院嚟。 呢个首轮影院嚟。 不过卵仔就唔得闲做，咁我哋就顶住佢先。 我顶住。 咁啊都系讲戏嘅，我哋都讲戏嘅，就咁啊，即系因为其实即系首轮影院系我哋即系中港台嘅最黄牌嘅节目啦。 我啲托下卵仔鸿福。 好啊，好真良福，因為其實實際上，卵仔講戲啊，做影評啊呢啲嘢咧，佢嗰個水準咧，同出面啲大台比咧，佢真係一啲都唔輸蝕。 係啊， 我覺得好過好多所謂大台嗰啲影評。 係啊， 一講嘢個度攬攬攬攬咁樣樣，唔知講乜講乜嘢噶嘛，又拋好多專業名詞出嚟嘅，大佬啲 layman 要聽唔識聽噶嘛，係咪先？ 係啊 係 啊。 anyway， 咁啊，我哋就翻嚟繼續講啊，講下 Maze Runner 咯，啊嘛，加翻俾阿 Ben 啊。 哦。係啊，咁其實呢套講起。角色的話，那個在第二權力遊戲版 Little Finger 的角色，因為真的被人定了型之後，他其實拍完權力遊戲之後，他大部分的飾演的角色他都是奸奸地、是啊，就好像真的溫兆倫一樣被人定了型、 是啊、 沒辦法。咁當然呢個一出嚟又其實已經見咗佢，見到佢，咦又係佢，咁即係佢哋救嗰佢班人係假。咁如果有人係啊，如果有人係睇咗小説先嘅話，就一定知道佢係假啦， 係假嘅。 咁唉，不過冇辦法啦，我覺得佢呢一套戲入邊斬咗之前嘅衰人，就係、是、之前就係嗰個 Doctor。話係要研究救世藥劑嗰、那個，咁今集又出翻嚟。咁但係其實呢一個戲入邊，如果要挑小毛病嘅話，佢真係可以挑到好多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去睇嘅話，睇下佢背後個故事，揭發最後嘅陰謀，同埋佢其實個故事今集講嘅道德係點樣咯？你會唔會為救一個世界去？基本上佢嘅設定係。殺曬嗰一個 generation 嗰一代嘅年輕人咯，因為佢哋個藥劑一定要喺年輕人上面嘅腦部抽取出嚟，咁、抽取過度嘅話，年輕人就會死，但係救到全世界。呢、這個係我哋 咪如果佢係咪殺曬啲年輕人，咁仲咁仲邊有未來咧？ 佢係殺十幾歲嗰批年輕人。 哦 ，OK， 即係好似 未係兒童咯。 OK， 明白，即係仲有得，仲有未來嘅。 係、啊。因為其實佢嗰個背景入邊係近未來，咁佢亦都其實而家都可以做到一個叫做 而家起興嘅，即係嗰啲 dystopian 嘅世界觀。 係啊，人口炸彈佢哋係有嘅咯，佢亦都準備咗嘅咯。咁呢個當然喺書入邊講咗，但係佢電影入邊冇拍到。其實呢個就比較 minor， 因為比較少有嘅點嚟嘅。因為人口炸彈的話，它是預備了一大批受精卵隨時將它打入女性子宮就可以受孕，所以它們不會害怕絕種這個問題、但可能會突然之間、譬如你這一代最大的是十幾歲，但是就沒有一撅，然後突然間一跳又跳到去五六十歲這樣咯，就冇咗中間嗰段咯。如果之後如果係真係咁發生嘅話， 其實就似喺呢啲，其實就係戰後咧有一啲歐洲國家都出現過呢啲問題，就係、因為嗰啲後生仔死鬼曬， 係打仗， 即十八去到40嗰批就死曬， 死鬼曬。咁啊，仲有呢只仲有個非洲國家，不過我唔記得咗係邊一個啦，就係、死鬼曬啲男人。咁所以咧，佢喺佢嗰個國家裏邊所有好重要職位嘅人都係女人嚟嘅，因為嗰啲後，因為佢啲男丁咧冚唪死鬼曬。唯一就剩翻男人咧，就得翻啲細路仔。咁啊，真係會有啲咁嘅所謂，即係突然之間因為一啲咁樣樣嘅好嚴重嘅災禍，同埋即係當然就戰爭啦，就令到喺貧即係某個 population 嘅某個即係某一個 segment 咧，係成個 wipe out 咗嘅。 對， 係啦。咁其實就點咧？即係我想問嘅就係、即係橫掂都講到明劇透啦，即係大家知道劇透就唔好再聽啊！即係 you've been warned。咁所以咁，通常即係今時佢嗰套戲，咁佢橫掂都係咁，即係佢帶出咗個咁樣樣嘅道德嘅 issue 啦。 咁其實咁佢嗰度誒，佢嗰個作者啦，即係或者個導演啊，佢點樣可以去誒，即係點樣詮釋呢樣嘢咧？即係透過佢個戲嘅，即係佢會覺得誒、應唔應該做一樣咁嘅嘢咧？即係應唔應該犧牲一個 generation 嘅人去救其他 generation 嘅人咧？就甚至係救曬成個世界啦。 係啊，咁其實佢呢度入邊咧，佢就係、是。用男女主角分別帶出了這一點了，男主角就是傾向一定有其他方法，不需要殺曬我們那麼多個的、不需要殺曬我們這一代人的，而女主角在記憶覺醒之後呢，就選擇了跟本來他們覺得是壞人的 Rigid 叛變了去那一邊，是的，因為他記憶醒了之後，那他就會是這樣的、 即是他本身都是這樣想的， 本身他是跟著男主角的，因為他們第一集裡面記憶被人洗了，所以他們基本上第一集是不清楚自己為什麼會在個迷宮裡面、是的，走了出去之後就被人救了，當他們救了之後好像說是因為他們，因為其實這個故事未解釋的、是的，其實大概估到就是因為他們的腦入面突然之間受了譬如、驚慌或者危機這些這麼大的刺激之後，他們會生產出那種的催化劑，而那個催化劑就是用來去做救世藥劑的那一種藥的重要成分，是的，那其實他們丟他們落迷宮呢，就是要他們的腦部自然產生這種物質、這種化學物，等到他們救了他出來，然後再將所有成功走出來的人的腦裡抽取這種物質，直到他們死為止，那他基本上的 set up 就是這樣的、是的，但是第三集就一定會出，他也都沒有說，今集也都加入了一個反抗 Wicked 的組織叫做威暗，好似右爪，中文亦右爪嘅一個組織，咁、其實亦都見到右爪呢個組織唔係好似 Wicked 佢呢個咩救曬恐怖組織咁樣咁龐大，科技咁先進，而佢哋正都係用緊大概二戰時期嘅武器去打人哋直升機咁樣嘅，咁、所以資金方面亦都帶出咗，其實佢哋差好遠。咁亦都發表咗實力差好遠，仲要喺臨收尾嗰陣時俾 Wicked 攞三部直升機轟炸完，仲救走咗一班青年，咁死剩主角幾個咪死啦，咁因為佢冇俾人捉，其他人俾人捉咗翻去，係啦，咁入邊套戲入邊唯一一個亞洲大配角。阿敏浩呢就被人捉走了的、所以如果各位是他 fans 可能要傷心一下，他這一集裡面是其實是體驗出他比我覺得他比主角更加冷靜，主角他宣傳就說領導型跑者啦，那其實加入個人情感入去評論的話，我並不覺得他是一個領導型跑者的、 你冇留意咩？佢除咗領導型之外，後面仲有之後另外嗰兩個係一個冷靜型噶嘛？ 係啊，冷靜型嗰、那個 就係文浩嘛，好似 唔係 唔記得邊個？ 冷靜型嗰個好似係女主角嚟噶。 佢總之就係個領導係完全冇領導嘅角色咯。 好認真咁講啦，好認真咁講。咁呢位主角喺呢一集入邊咧，佢的領導型角色就是在逃走之前沒有任何計劃、相信錯了女主角，令到、威暗這個組織被 Wicked 轟炸 抄了家、 那又未到抄家的 level 的，那雖然都八九不離十那他都有些殘枝餘葉是死不去，因為如果死曬，下一集就拍唔到噶啦。 Picture 個劇情啦，咁今集即係啲演員嘅表現，你覺得點樣咧？你有睇上一集噶嘛？ 有上一集。 佢哋嘅演技方面會唔會有啲咩分別咧？ 係完全承繼到上一集嘅水準嘅，就係佢哋根本唔識做戲。 唔係，不過咁我坦白講，其實做呢種genre嘅戲咧，其實就講真句，識戳樣就得㗎啦。 戳得嘅， 冇乜技巧可 言。唔係，因為你真係尤其是你做呢種戲，你點講好咧？佢嗰種主角佢經歷嘅嗰種，即係你啱啱講咗，即係佢係一個咁奇幻色彩濃厚嘅戲啦。 嗯， 即係你講緊其實就佢大部分嘅情感或者經歷嘅嘢咧，係我哋啲觀眾咧喺真實世界裏邊唔會經歷得到噶嘛。 嗯， 所以係啊，所以佢嘅表情就係得驚訝， 嗯， 同埋 O 嘴。 係啦，淨係做呢樣嘢嘅啫嘛，同間唔知錯下個樣咁咯。 係啊，係咁跑咯。 咁你真係講緊你同做真係講嗰啲做劇，即係另一啲劇情片啊，即係講緊嗰啲要好有深度嘅演技係另一回事啦。咁啊，不過唔緊要啊，成嗰一樣嘢咁啊，一樣都可以做得好嘅。咁啊，不過即係佢都係用後生演員啦。即係我啱啱睇咗 cast， 即係佢哋都比較多一啲。咁啊，咁大家都預咗係咁上下噶啦，冇辦法啦 嚇。係啊，要睇演技啊，真係～真係睇嗰個叫 Jensen 嘅演員，佢你見到佢就真係好似鄭子誠咁樣嘅，即係呢條友真係笑嗱。如果大家記得以前少年賭神高進嘅一句對白咧，你就係話你望住佢永遠都對住你笑，笑到你心有啲寒，咁就係嗰種感覺啦。係啊，咁就係嗰陣時扮 King Sir 嘅。就係嗰個 King Sir 扮演嘅演員嘅嗰一種感覺啦，即係你一睇到佢， 近能咯， 近能， 近能啊，係 啊，近能 啊， 你一睇到佢就知道佢有啲嘢嘅啦， 係啊， 係啊，咁當然由於又係主角光環嘅關係啦，咁淨係主角先發現到，咁唔係咁，所以我都話如果要 光環， 如果係要揀，即係要挑小毛病嘅呢套係真係好有好多嘅，咁因為。即係佢其實所謂嘅動作就不斷咁攞住支電筒跑，係啊，其實你係睇唔到，你係睇唔到佢哋究竟跑嗰陣時係咩樣子，你會見到一啲白色嘅光係咁揈下揈下揈下揈下咁樣咯，係啦，咁加咗少少類似喪屍嘅怪物落去係有少少 exciting 嘅，咁但係你永遠都唔會。即係好清楚咁見到佢哋究竟係咩樣。係，啊， 不過 OK 嘅啦，即係我成日覺得睇呢個 genre 嘅戲咧，就唔需要太過執著啲劇情嘅。即係點講咧？我睇 Marvel 嗰啲超級英雄，我從來都唔會批評個劇情嘅，因為唔需要批評。你唔係去睇嗰啲嘢 OK。咁但係就譬如話，如果你真係寫一啲你覺得係咩推理劇情片咧嗰啲咧，你寫個鬼五馬力，我真係孖佢，我會。咁但係就即係睇呢種 genre， 即係我就咁聽啦，即係我當然冇睇嗰套戲，即係上一集第一集我都冇睇噶啦。咁就即係我感覺上嗰個劇情上，你話有啲甩甩漏漏啊，有啲嘢解釋唔到啊，自然其説唔到，你咪由佢咯呢啲。即係你唔係入場唔係為咗睇嗰啲嘢嘅。 係啊，咁呢個當然，所以我都話睇後邊故事背後嘅陰謀咯。因為如果講嘅話，呢套戲第二集嘅續集。實在太多咁啱得咁巧，即係主角 無啦啦變咗 TVB 上身 ，TVB 戲喎， 即係 TVB 最中意有咩咧？不停有咁啱，不停有咁巧， 仲有 TVB 最中意嘅咩？就係偷聽啦！呢套戲入邊係有偷聽嘅，係啊！呢套戲入邊就係因為主角咁啱得咁巧，嗰晚跟咗第二個， 仲 係 咪喺廁所講嘅咧？ 迷宮出咗嚟啊！呢個係一個佢哋發現咗佢哋啲迷宮贏咗嘅人，俾人做植物人麻醉咗，抽取緊化學物嘅嗰一間房度嘅，就咁啱得咁巧喺嗰度，偷走咗。發現呢個室之餘，就咁啱得咁巧嗰個保安主管就喺嗰度同本來喺第一集死咗嘅嗰個博士入邊討論緊佢哋之後究竟要用呢一班人做乜嘢啦。咁真係太多巧合，所以但係佢後屘個陰謀係冇完全講出嚟嘅，咁所以我覺得第三集都一定有戲拍，同埋佢係話會去救翻我哋嘅亞洲人敏浩，咁所以相信敏浩暫時唔會死， 第三集都會出現嘅。 明白，係啦。咁樣就係啦。咁啊，希望大家梗係睇咗套戲先聽呢集啦。係 啊。 咁或者咁，我就聽完咧，我就當睇咗啦呢套戲。 係。 我應該我即係我個人嘅研判，我覺得就我就唔會入場睇呢套戲。 即係你唔好睇第一集。 咪第一集我都唔會再睇。 最後會第一集啊。 因為如果你睇啲咁嘅奇幻嘢咧，個世界觀唔吸引咧。我就麻麻地嘅。 OK。 咁啊，如果 dystopian 嘅，我真係講真佢哋，即係你梗係要睇 Fallout 啊。 嗯。 唔係 Fallout 先，就 Max Max 黐線 ，Fallout game 嚟嘅。 嗯。 Fallout 就出咯喎。 Fallout 四就出啦。 十一月。嗯。咁我到時會 say goodbye to social life 噶啦。係。咁啊好，咁啊各位聽眾，我哋下次再講啦。 錄都唔錄啊啲。 五個節目，謝大方。 唔係應該會嘅，講笑啫。即係啊，咁啊，咁但係就即係我喺節目啊、翻工以外，所有 social life 應該都要 say goodbye 㗎啦。OK， 好，咁啊，各位聽眾，我哋下次阿倫俊應該翻嚟㗎啦， 翻嚟㗎， 希望翻嚟啦。OK， 好，再講，拜拜。 環球思維，香港本位，中港台。